那我们希望如此，我们就开始了解这个修行的过程。 咁我哋希望而家已经开始了解咗呢个修行嘅过程。 我们中文叫做我们是魔学啊，我们是魔学，所以我们要从后面开始。这个大圣起行论很有智慧。 咁啊，中文我哋称我哋自己为末学啦，咁所以我哋要从后边开始学起。中文喺呢个层面非常之有意思啊。 不过这个阶段呢，就是魔学，其实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阶段呢，末学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的末学厉害呢，你的开悟的过程比较容易。你的末学现在的人就是这样，他们快、就是快就已经算大发生了，就修行的过程比较复杂。 如果我们这个末学方面非常之厉害的话，我们开悟就非常之容易，比较会快，比较快一点。 有智慧的人就继续在魔学的过程用功。 有智慧人呢，就会继续在末学的阶段那里用功。 所以他们可以了解自己， 所以他们可以了解自己。 我们了解自己呢，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习惯。 如果我们了解自己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习惯。 特别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多半习惯不好，不过不一定是我们的错误，就是我们的教育有问题，全世界就是这样，教育有问题。 特别是现在的人呢，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但这些都不可以怪罪是我们的错，因为很多时候是教育，我们的教育出现了问题。 西方、东方、南方、北方，到处教育有问题，所以人有一点奇奇怪怪的。 无论是东方、西方、北方，所有的地方的教育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现在的人都有点奇怪。 因为教育有问题，所以目标有问题。 因为我们教育有问题，所以我们的目标都有点问题。 我们的所有的活动就是需要真实的目标。 我们所有的活动呢，都需要一个真实的目标。 那个大圣起行论是分别真心跟假心。 在大乘起信论里面就有分别了这个真心和假心。 真心需要真的目标，就是有智慧的目标，有般若的目标。 真心呢，它就需要一个真的目标，有一个有智慧的目标，有般若的目标。 如果没有这个目标，我也是一个例子。虽然我们用功很长的时间，我们还不会清楚，因为目标有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目标，就算用功用了很久都不会有成果，这个就是目标有问题。 所以如果从开始学，从末学了解目标，那修行的过程比较容易。如果不了解目标，那修行的过程虽然修很多年，还是很有问题。 咁我哋而家开始学咧，从末学嚟到，从末学开始了解个目标咧，咁修行就会出现少好多好多嘅问题。 因为目标有问题，所以到处不是观自在，不过到处碰到障碍，到处碰到问题，到处碰到矛盾，这个不是不好，其实不要想是不好，不过是挑战， 来，思维我们的目标在哪里？ 咁如果我哋目標有問題咧，我哋就唔可以觀自在啦。咁到處就會碰到好多嘅問題。咁呢啲都唔係壞事嚟嘅，我哋只不過係多咗好多嘅挑戰。 我们思维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们就开始如实分别。 我哋思维我哋嘅目標喺邊度咧，我哋就可以開始如實分別。 没有如实分别，我们无法深入修行的过程。不管我们是初学菩萨，还是我们是声闻，那个都是差不多一样。 如果我哋冇辦法如實分別咧，我哋就唔可以深入修行嘅過程，無論係咩階段，菩薩嘅階段或者係生命嘅階段都係。 我们不要想我们是穿这种衣服，我们就是菩萨穿印度的衣服，那就不算菩萨了。这是很大的偏见，很大的无明。 咁我哋冇谂住，我哋而家着住呢个汉传嘅僧服就系菩萨，印度嗰啲就唔系菩萨啦。呢啲系好大嘅偏见嚟嘅。 变成菩萨要真实的目标。 咁我哋变成菩萨咧，我哋必须有一个真实嘅目标。 真实的目标要学，磨学很久很久，就我们才能够，如法起目标。在什么情况下如法起目标？所以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虽然有障碍，我们可以学，我们用障碍挑战为学，那我们可以进步很快。 咁啊！如果我哋一个真实嘅目标咧，我哋如果我哋要一个真实嘅目标咧，我哋必须要喺呢个末学嘅阶段，学非常之耐啦。我哋如果可以有呢个真实嘅目标，我哋愈发朝向一个目标咧，咁遇到咩挑战障碍，我哋都可以从中学习。 很多障碍其实不是问题啊，佛因为有很多障碍，所以他学很多东西，这就是本身故事的意思。 咁啊，其實有好多障礙本身都唔係一個問題嘅，因為有好多障礙咧，所以我哋可以學習好多嘢，就好似佛陀嘅本身故事一樣啦。 他不是避免障碍，他就是用障碍来学，渐渐他喜欢障碍，他有障碍他高兴，这是很难了解，不像我们这样。 咁啊，佛陀佢唔系通过避免障碍啦，佢系用障碍，通过障碍嚟到学习嘅。咁渐渐地，佢都中意障碍咧，从障碍当中去成长。 所以他有很多护法。我们没有很多护法，所以我们不会用障碍来学很多东西。 咁所以佛陀有好多嘅护法啦，但系我哋反观我哋就冇啦，因为我哋唔识通过障碍嚟到学习。 因为他多多学，所以他了解住，我们有学过。 因为佢有好多方面嘅学习，所以佢了解个住。 所以他就在真的心，那个假的心出现，他马上知道，这个分别，这就是假的心。所以他是用这个假的心来学，留在住在，真的心里面。 咁啊，佢佛陀就一直住喺个真心入边啦。如果呢个假心出现嘅时候，佢马上就可以察觉到，跟住通过呢个假心，通过呢个假心咧嚟到令到佢流响呢个真心入边。 那，是为真的心，就是靠，本觉。我们有看学《大乘起信论》，本觉就是了解本觉，就是很重要。 咁啊，要思维呢个真心咧，就靠呢个本觉啊，所以我哋呢个之前嘅《大乘起信论》入边都有提到咯，所以我哋了解本觉系非常之重要嘅。 这个本觉就是关于我们的 不觉，没有不觉，那就不会有本觉。 咁啊，呢个本觉咧，同呢个不觉就非常之有关系嘅。如果冇不觉咧，我哋就冇本觉。 有不觉，所以有有本觉，有不觉，所以有我们有学有实践的过程。 有不觉，所以我哋有本觉；有本觉咧，所以有呢个此觉嘅，有此觉。 在实践的过程，我们就学越来越维系的心。 响次过嘅过程咧，我哋就学习呢个越来越微细嘅心。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其实这个本觉就是我们的阿赖耶。 所以我哋可以了解到呢个本觉其实就系我哋嘅阿赖耶。 我们的经验就是从阿赖耶开始，因为我们的心还有如。 我哋嘅经验咧，其实系从阿赖耶开始嘅，因为我哋嘅经验仲有住。 不过这个住是另外一个住， 不过呢个住系另外一个住。 这个住，就是我们的心还是靠我们的相续，因为我们执着这个相续，所以我们执着我们的心，我们都有学。 咁我哋呢个住咧，系因为我哋嘅心咧，仲有呢个相续，我哋靠相续执着呢个相续咧，就有执着呢个心。 这个依照《大圣起信论》，这个相续分还是相续舍，是靠我们的分别，分别是靠收，就是我们的世间的经验， 咁啊，依住呢個大乘起信論啦，呢個相續嘅分或者相續嘅色咧，係靠分別嘅。咁我哋嘅分別咧，就係靠呢個受嘅。 在世间的经验，我们的分别就是靠我们的收。 咁喺呢個世間嘅經驗入邊咧，我哋係靠呢個受嚟到經驗呢個世間嘅。 收叫做令那所缘。 受叫做令納所緣啦。 我们想，我们令那所缘是客观的。不过我们令那所缘，就是为是让我们了解是完全主观的。 咁我哋喺领纳所缘嘅时候咧，我哋一般以为我哋系客观嘅，但系唯识同我 所 哋 以 讲，我哋嘅领纳所缘系主观嘅。 这是学唯识的好处。学唯识的好处就是来了解我们的令那所缘是完全主观的。 咁呢个就系学习唯识嘅好处啦。学习慧识，令到我哋明白，我哋领纳所缘咧，系其实系完全主观嘅， 是靠我们的吸气。 系完全依靠住我哋嘅杂气。 因为我们的吸气多半不跟法不相应，所以现在我们有苦，这是自然的。 咁因為我哋嘅雜氣咧，大部分都係同法唔相應嘅，所以我哋有苦，呢個係好自然嘅過程。 佛教教我们连法都要放下，不过先要放下。不入法，才能够放下法。如果你没有放下，不入法，怎么放下法？ 佛教教導我哋咧，我哋最終咧都連念法都要放下嘅。但係首先我哋要先放下唔與法。如果我哋唔與法都唔放下咧，就冇辦法放下法。 那我们的习气不入法， 咁我哋嘅雜氣係不與法嘅。 我们的习气不入法，那就是因为在阿赖耶，我们有长一些有漏法。 咁我哋嘅雜氣係不愉快嘅，因為我哋嘅阿賴耶入邊咧，就藏咗一 我 啲 们 有漏法。 大家是这样，没有例外。 我哋每個人都係咁嘅，冇一個例外。 如果不是这样的，你就是佛。 如果唔係咁嘅情況嘅話，我哋已經係佛嘅啦。 我们不是佛，不过我们可以是为佛陀的心，这是如来藏的好处。 雖然我哋唔係佛，但係我哋可以思維佛嘅心啊！呢個係如來藏嘅好處。 如来还是 我们的责任，不过我们看不到责任，因为该很多东西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责任。 咁啊，如来其实就系我哋嘅自然啦，但系我哋感觉唔到，因为好多事情覆盖住呢个如来藏。 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不好的习气，不是别的东西。 咁覆盖住呢啲咧，都系我哋唔好嘅习气，唔系其他嘅嘢。 那个不好的习气就让我们执着， 咁呢啲唔好嘅习气咧，就令到我哋执着。 而且，我们昨天有些我们所执着，就是我们的心的相续， 咁寻日都有讲到啦，我哋所执着嘅咧，就系我哋心嘅相续。 我们的心的相续就是靠我们的收，因为我们有倾向执着，刻意的收，用力量压迫不刻意的收，有不刻意的收，我们可以无聊，因为智慧不够，所以要了解这个不如理的分别从哪里来的？ 咁我哋嘅心嘅相续咧，系靠呢个受啦。咁我哋响受呢度咧，又倾向住呢个执着嘅。如果系可以嘅受咧，我哋就会喜爱啦。咁如果不可以嘅受咧，我哋就想去压迫。咁可以不非可以非不可以嘅咧，可以非不可以嘅咧，就会感觉到无聊。 那昨天我们有学过，它就是从我们的意识来的，意识就是阿赖耶的意思。 咁呢啲咧，我哋寻日都有讲到，系从业识嚟嘅。咁呢个业识就系阿赖耶。 因为我们住在我们的意识，所以我们相信，那个所缘跟能源是分开的。 咁因为我哋系住喺个业识入边咧，所以我哋相信呢个所缘同埋能源系分开嘅。 不过本来不是这样， 不过本来唔系咁嘅。 为师教我们，这是我们的那个虚妄分别，叫 Vikalpa， 咁啊，唯识教导我哋咧，呢啲都系我哋嘅虚妄分别。 Vikalpa 就是不容易翻译，宣传翻译成分别，不过这个意思还不是完全。 咁呢个 Vikalpa 咧，原装法师翻译为分别啊，但系长老话呢个系不完整嘅翻译。 这个梵文的根 kalpa kalpana vikalpa 等等，kalp 叫做我们造作东西，那些东西不在，不过我们造作，分别没有错，不过造作分别这个有问题。 咁啊，呢個Vikalpa 嘅根據梵文嘅字根咧，有造作嘅意思。呢個造作嘅意思就係本來唔存在嘅，我哋造作嚟去出現。咁啊，呢個係同分別有少少唔一樣嘅地方嘅。 佛也有分别，这个不是分别，不是问题，造作分别就是问题。 咁啊，佛都有分別啦，但係所以呢個分別本身唔係問題，造作本身先係問題。 那菩萨的修行，我们的以前的大德教我们，菩萨的修行是让心去依照事实，不是依照我们所造造的东西，在心里面所。 咁啊，菩萨嘅修行咧，大德教导我哋系令到我哋嘅心咧，唔可以依照呢、这个，应该让呢个心依照事实，唔系让呢个心依照住呢个我哋造作出嚟嘅嘢。 所以我们称唯识论，释迦牟尼佛很有智慧，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所造作的事，就是造作的事，他们本来就是虚妄分别，他们不存在。 咁啊，根據呢個性慧色論啦，世親菩薩同我哋講到啦，我哋所造作嘅色咧，全部都係虛妄分別嚟嘅，本來係不存在嘅。 那我们一直在造作很多事情，不过他们本来就不存在。 我哋一直做咗好多事情，呢啲嘢咧本来都系不存在嘅。 所以，怎么办？ 咁啊，点算好咧？ 那就是那些打的，有智慧的人，他们说你要搬，那就搬不了。 咁啊，啲大德就话我哋讲休班。 你要做， 咁啊。 一般的事情要 哦， 做。 要做，但系冇办法做。 你要搬，那就是已经有问题开始。 咁我哋要开始做咗咧，问题就开始啦。 你的心就造作，你要了解你的心。 咁我哋嘅心就开始做作啦，我哋要去咁样去了解我哋嘅心。 不过那个造作的心不容易看得到， 不过呢个造作嘅心咧，我哋一般系唔容易察觉到嘅。 所以要多多修行才能够知道这个心它一直在造作造作造作，就是因为我们是在轮回，在轮回就是一直转转转转。 咁啊，我哋必须要多多修行咧，我哋先可以睇到呢个心系一直不断咁造作紧嘅，因为我哋喺轮回之中，轮回意思就系不断咁流转。 你知道这个事实，那你就，你的烦恼的负担就变成比较轻。 如果我哋知道呢个事实咧，我哋烦恼呢个负担咧就会变得越嚟越轻。 你不一定需要，像多半菩萨还是凡夫，他们继续做凡夫，你不一定需要直接成涅槃。直接成空， 咁我哋唔需要直接一定，我哋唔一定需要直接成涅槃或者成空嘅。 不过你一定需要思维你的心，了解你的心，用文说成智慧，思说成智慧，修说成智慧，这样你的烦恼的负担越来越轻。 不过我哋一定要去思维我哋嘅心，了解我哋嘅心，通过呢个问思修，咁样先可以令到我哋嘅烦恼越嚟越少。 你有定，那你也可以，瑜伽师地论是说明，你也可以叫依照，文殊成智慧，你也可以很自由，叫依照你的意思。以前的大德，中国也是，印度也是，就是因为他们了解意思，马云菩萨也。了解意思，那他不是说《阿含经》，不是说什么特别的理论，他就代表自己的经验。 咁啊，根據呢個瑜伽師地論咧，如果我哋有定有呢個問所成為、修所成為咧，我哋可以依照我哋嘅自己嘅經驗去到教導。 所以你们参考那个。大乘起信论，它是用了很特别的定义，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 所以我哋而家睇呢個大乘起信論咧，我哋會發覺入邊有好多好特別嘅定義，呢啲定義係其他經論揾唔到嘅。 佛教里面我们说明心，我们是用不同样的名称。 喺佛教入边咧，我哋喺度说明心嘅时候咧，会用好多唔同嘅方法。 重要是三种名称来了解为师，我们就分别他们。 仲要有三个名称嚟到嚟分别呢个心嘅。 阿含经没有分别他们，只是后来开始分别他们。 咁阿含经咧，对于呢三个名称冇分别，系后来先对呢个三个名称有分别。 三种不同样的新的方面。 就是心叫做阿拉耶。 咁啊，呢三种心嘅名称咧，就系心又叫做阿拉耶。 它的定义就是，Chino di chi tam， 它即我们的种子，所以它叫做心。 咁阿拉耶嘅定义咧，系因为佢记住我哋嘅种子，所以佢叫做阿拉耶。 那靠阿拉耶有一，一就是 manas， 靠呢个阿拉耶咧，就有一个意，就 manas， 意思嘅意。 manas 就是意根， manas 就系一个意根，意根啦。 maniate iti mana， 那我们是用 manas 来，发能力分别， 咁我哋系靠呢个耳根嚟到去分别。 不过这个唯识的特殊就是分别什么？分别我们的阿拉耶，而且我们的阿拉耶的见分，玄奘是说明， 咁啊，唯识嘅特殊之处咧，就系去教导呢个分别呢个阿拉耶。 因为我们这样了解，我们的心就开始自然内转，它不是外转，因为我们一直在外转，所以我们不了解心，这是方便来了解心。 因为如果我们通过这样去了解的话，那我们就会心就会内转，不会外转。 见分就是专师， 见分呢就是专师。 我们有学，因为有专师，所以有先师，先师就是相分， 我们有见分，所以我们有一个上分 首分相 分， 这个相母跟母跟母，就是没有错，那我们的我从哪里来的？ 那我们的我是从哪里来的呢？ 大乘起信论就是说明， 那大乘起信论就是要跟我们讲这个道理了。 因为我们不了解心， 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心， 那出现意， 那出现这个意， 意就是就是我们， 咁意就系我哋啦， 他就是视为这个阿拉耶，阿拉耶的见分为我， 佢就系视为呢个阿拉耶，以阿拉耶嘅见分为我。 他是靠什么？ 佢系靠乜嘢嘅咧？ 他就是靠收，就是知分，昨天我们有讲过。 他就是靠什么？他就是靠一个自分， 因为有自分，因为我们是靠收，所以我们也是靠相续，就是相续分， 那么因为有一个自分，这个自分靠受，所以我们有一个相续分， 所以这个业分、见分、相分、自分跟相续分就是代表我， 所以 代表一， 所以个业分、自分、见分、相续分就是代表一个一。 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所以我们住在我们的心，所以阿拉耶，梵文叫做住， 因为有意，所以我们住在自己的心那里，所以这个阿拉耶的意思梵文叫做住。 住在哪里？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住在哪里呢？住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 住在哪一个心里面？就是在这个意里面。 住在哪个心里面呢？就是住在这个意里面。 意就是 manas， 就是我心， 意就是一个 manas， 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我心， 就是我的心，不是你的心， 就住喺个我嘅心，唔系住喺你嘅心入边。 因为我的相续，我的习气不是你的习气。 因为我嘅相续唔系你嘅相续，我嘅习气唔系你嘅习气。 我的朋友不是你的朋友，我的太太不是你的太太，我的妈妈、爸爸不是你的妈妈，不是你的爸爸。那，这是我们的相续。 咁啊，我哋嘅朋友唔系你嘅朋友啦，我哋嘅太太、阿爸、阿妈唔系你嘅太太、阿爸、阿妈，呢个系我哋嘅相续，唔系其他人嘅相续。 那相续是自然的念佛，有如果。当然，如果相信佛法，佛就是从外面来的，不过不一定需要我相信，这是说明了一些道理。 咁啊。呢、这個相續係自然嘅，咁念佛啊，如果我哋睇呢個佛陀傳咧，佛係從出邊嚟嘅，咁咪唔一定要相信呢個故事嘅。 如果知道古人的文学，不管是印度。印度是特别强，不过中国也有，西方也有，我们的文学就是都是靠神话，对不对？ 咁啊！如果我哋知道古人嘅文學咧，無論係印度嘅或者係東方嘅咧，呢啲文學咧都係靠呢個神話嘅。 我们的文化就是不同样的神话，在西方就是希腊的神话，这里是中国的神，印度是印度的神话，都是用神话来说明一些道理。 咁啊，唔同嘅文化就有唔同嘅文，唔同嘅文化就有唔同嘅神話咧。咁西方係靠呢個希臘文。神話咁，東方有東方嘅神話，印度印度嘅神話。 不过佛就是说明了，我们不要靠。转动，我们要自己检查，自己了解，鼓励我们这样，不要像瞎子相信我们的神话。 咁啊，佛陀有説明咧，我哋唔可以依靠我哋嘅傳統，我哋要自己去了解，唔好好似盲嘅一樣啦。 这个神话就是说明道理，那些道理很有用，那些道理也是，转造我们的心。 咁啊，呢啲神話不只不過要係説明一啲道理啊，咁喺呢方面佢都有佢嘅用處嘅。 现在的心理学，他们已经了解这个道理。 而家嘅心理學咧，已經有了解到呢個道理啦。 所以我们的符号是很相似的，因为我们的心是很相似的过程。所以我们代表这个过程，用很相似的符号，symbols。 咁啊，我哋有啲符号咧，系非常之相似嘅，因为我哋嘅心非常之相似啦，所以用呢个相似嘅符号嚟到代表我哋嘅心。 那结果，我们就，阿赖耶，因为一，我们就住在我们的世界。 咁啊，最终咧，因为我哋嘅阿赖耶，我哋嘅义咧，我哋就住喺我哋嘅世界入边。 那谁住在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个一，一就是一根。 咁边个住喺我哋嘅世界入边咧？就喺呢个耳根。 因为我们阿赖耶好像喜马拉雅，就是雪的住所。那我们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一的住所。我们的一的住所就是我们的阿赖耶。 咁啊，呢個阿賴耶就好似個喜馬拉雅山一樣啦，係一個雪嘅住所啦。咁我哋嘅世界咧，就係我哋嘅意嘅住所。 你变成佛，那你就转移。 咁當我哋變成佛嘅時候咧，我哋就有辦法轉意。 转移就是你的心已经不住在这个世界，不过还是在这个世界，别的世界就没有。 轉移嘅意思就係我哋嘅心唔住喺呢個世界，雖然我哋仲活喺呢個世界之中。 那什么意思？这个世界就变成空。 咁啊，呢个世界咧就变成空。 为什么变成空？因为心有东大空，空就是他的自信。 咁点解会变成空呢？因为我哋有通达呢个空，空就变成呢个世界嘅自性。 那些大菩萨都是说明，没有别的自信，只有这个自信，没有别的。 咁呢啲大菩萨都说明啦，冇其他嘅自性啊，唯有呢个自性。 那我们学大乘起信论这个自信，它有无量无量功德。 咁我哋学呢个大乘起信论咧，入边有讲到呢个自性有无量无量嘅功德。 所有的功德都是其实属于这个自信，不过我们看不到。 所有嘅功德咧，都属于呢个自性嘅，只不过我哋睇唔到嘅啫。 那了解一就是了解怎么我们的心住。 咁我哋了解个义咧，就去了解我哋嘅心点样住响呢个世界度。 大乘起信论就是这样说明。 咁大乘起信论咧，就系讲紧呢个道理。 所以一就是无中分， 咁义咧，就系五种分。 第一、第二、第三分就是业分、见分跟相分，他们是跟色色相应， 咁啊，前三種分咧就係意嘅前三種分就係呢個業分、見分、相分啊，呢個係同事實相應嘅。 什么是事实？所有的境界依照为是，就是心意识就是觉，心就是觉，因为有觉，所以有不觉，这是大乘起信论的道理。 咁啊，咩系事实咧？就系、是、所有境界，所有境界就系呢个觉。 有觉，所以有不觉，觉在哪里找？我们的觉就是我们的心的自信。 咁啊，有觉咧就有呢个不觉啊。咁咩系觉咧？就系、是、我哋心嘅自性。 所以心意识都是觉。 所以个心意识咧都系觉。 不过我们看不到，所以很多问题出来。 不过我哋睇唔到，所以好多问题就产生啦。 那怎么可以解决问题？就是了解这个过程，怎么他们出来？ 咁点样解决个问题咧？就去了解到呢啲问题点样出现嘅。 那因为有业识，所以有转识；因为有转识，所以有现识；因为有现识，所以有一个境界跟我们不相应。本来就是跟自性相应。因为那个业识、转识跟现识，他们是我们的自己的心转造的。 咁啊，有呢、这个业识啦，跟住就出现咗一个转识，再出现呢个现识，咁就出现咗种种同我哋唔相应嘅境界。本来咧，呢啲都系同呢个自性相应嘅，只不过我哋创造咗呢个业识、转识同埋现识。 因为，靠那个，分别，我们就，了解这个现实的境界，不是从我们的自己的心，不过真的在外面存在。 咁啊，因为靠呢个分别啊，我哋就了解，我就以为呢个现识嘅境界咧，系出现喺外边嘅，唔系我哋嘅心创造出嚟嘅。 所以这个境界是可以的，还是不可以的？还是不是不可以的，也不是不可以的？我们就这样分别，已经心在外面。 咁啊，我哋就分别啲境界系可以嘅，不可以嘅。 非可以、非不可以嘅，咁样嚟分别啲境界，咁我哋心就喺出边啦。 因为心在外面，它是靠那个相续， 咁啊，心向出边咧，就系靠呢个相续。 那我们是靠这个相续，我们就是靠我， 我哋依靠呢个相续咧，就依靠呢个我。 这个一定要了解， 我哋需要去了解。 我们不能够离开我们的相续，我们不过一定要了解我们的相续，这是智慧。 我哋唔可以离开我哋嘅相续，但系我哋需要去了解我哋嘅相续，呢个就系智慧。 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相续，所有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执着。 咁我哋想要离开呢个相续咧，呢个就系问题啦。咁呢个问题根本就系执着。 你要放下你的相续，你就要放下你的手，你手就是法，你放不下是不可能的。有心所以有受，有受所以有想，有想所以我们可以分别，我们分别不是错误，执着分别是错误。 所以，如果我哋要放下我哋嘅相续嘅话咧，我哋就必须放下我哋嘅受。咁呢啲受就系种种嘅法啦。因为我哋有心咧，就会有受；有受就有想；有想就有分别。咁分别本身唔系问题，执着呢个分别先系问题。 执着那些分别，就是造作啊！造作就是 vikalpa 的意思，不是分别有问题，那个 vikalpa 有问题，造作分别。 咁啊，執着呢啲分別咧，就係造作，就係、呢個 vikalpa 嘅意思啦。咁分別本身唔係問題，執着呢個分別就係問題，就係造作嘅意思。 看中文，很容易出现这个误会，你不能够离开分别，你要了解分别。 咁我哋睇中文咧，好容易產生一啲誤會啦。我哋冇辦法離開呢個分別，我哋要了解呢個分別。 那些分别不是一种事实， 咁我哋嘅分別通常唔係依照呢個事實。 就是一种你所自己造作的，就是 vikalpa 吧。 我哋嘅分別咧，通常係依照我哋自己造作出嚟嘅，所以呢啲叫做 vikalpa。 谁有造作的？就是那个意有造作的， 啊，邊個造作嘅咧？就係、呢個意造作出嚟嘅。 阿赖耶没有造作，阿赖耶就是艺术，艺术不会造作。 咁阿赖耶冇造作啦，因为阿赖耶系属于阿赖耶系意识，意识系唔会造作嘅。 艺术生的心才能够造作，艺术自己没有造作。 意识生嘅心先会造作，意识本身系唔会造作嘅。 一定要了解， 咁我哋一定要咁样去了解啊！ 所以阿赖耶识一是其他的那个一是就是艺术生的，不过不是直接艺术。 咁阿赖嘅其他意思就系一个艺术生噶。 那我们的境界就是依照这个一。这个一就是我，我就是一。 咁我哋嘅境界咧，就依靠呢个意。咁我哋嘅意就系我。 因为我是一，一是我，所以，我的看法是主观的。 因为我哋嘅意系我，我系意，所以我哋嘅睇法咧都系主观嘅。 因为我要了解自己，所以我学为师。 咁啊，长老因为要了解自己啦，所以佢学咗唯识。 无著菩萨、世亲菩萨，他们都是说明唯识的作用，就是了解一切法空，没有别的作用。 咁啊，世亲菩萨或者无著菩萨都要说明啦。其实唯识嘅作用咧，就要系带我哋去了解一切法空。 所以我一直强调，那个唯识不是一种。Ontology 就是存在学， 它是 epistemology，就是让我们了解怎么我们分别，怎么我们认识。epistemology 就是认识学， 经验论。 经验论。 咁啊，總嘅話就強調咧，依個唯識咧唔係本體論啊，其實係一個經驗論嚟嘅，係到令到我哋了解我哋係點樣去分別，點樣去認識嘅。 有很多这种误会， 有好多咁樣嘅誤會。 我意思就是来了解我们的就是经验学，不是来了解，不是存在学。 咁啊，唯識咧係要令到我哋了解我哋嘅經驗啦，唔係要講緊呢個本體論。 来，了解我们的新的过程，那维持是最好的方便。 咁如果我哋要了解我哋心嘅過程咧，咁唯識係一個最好嘅方便。 不过，十七菩萨、五浊菩萨，他们说明很清楚，为识也要放下，空也要放下，轮殊菩萨也是这样，说明。如果你执着空，你执着为识，那你就不了解空，你不了解为识。 咁啊，無論係世親菩薩、無著菩薩或者龍樹菩薩，都有強調啦。最後連唯識呢啲空都要放下嘅。如果我哋唔放下咧，我哋就唔係真正了解唯識，唔係真正了解空。 空为识是最好的方便了解自己。 咁空同唯識咧，就係最好嘅方便，嚟到令到我哋了解我哋自己。 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所以，大乘起信论是说明，我们靠我们的习气，我们靠相续分，那我们就执着，对不对？ 咁啊，因為我哋唔了解自己啊，咁喺大乘起信入邊又講到咧，如果我哋依靠我哋嘅習氣、我哋嘅相續分咧，我哋就會執着。 那因为我们执着，那出现什么？ 咁如果我哋執着嘅話咧，就會出現啲咩咧？ 出现了，因为执着，所以我们已经有说明，我们不是执着，事实，我们是执着那些名，概念，我们的概念，从执着，我们的相续，我们的执着，我们的概念，我们不是执着，事实，我们是执着我们的概念， 咁啊，出現執着嘅時候咧，我哋所執着嘅唔係事實本身，而係呢啲名、呢啲概念，我哋所執着嘅係呢啲概念。 这个梵文有很好的名称，就是 nama vikalpa。nama vikalpa，我们就是依照我们所造作的名，我们就加强我们的执着。本来我们的执着是关于我们的相续，因为我们，继续，造作很多名称来，我们的相续的执着，所以这个，执着变成越来越强。 咁啊，呢個梵文啊，nama vikalpa 都有解釋到啦。咁我哋就係造作咗好多個名嚟到加強我哋嘅造作，因為造作咗好多個名稱咧，呢啲就係加強咗我哋嘅內心嘅執着。 这个人，我特别要这个人，我不要他是我的敌人因为他是我的敌人，我要打仗，我要杀他，都是那个命 vikalpa 命，所加上我们的执着的境界。 咁啊，我哋去分别啦，呢个系我哋嘅敌人，所以 因為定義咗呢個係我哋敵人啦，所以我哋要打佢，要殺佢，通過呢個名字嚟到加強咗我哋嘅執着。 那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为师是说明我们的今天是在三种境界，我们要了解他们，其他的境界就没有。 因为呢个道理非常之重要啦，所以唯识又说明咗我哋就系活喺呢个三个境界入边。 一个境界就是边际，哈。 一个境界叫做遍计， 一个境界叫做依他起， 另一个叫做依他起。 然后最后的境界就是，依他起没有边际，所以就变成圆满， 咁最後一個，因為依他起冇片偈咧，就變成一個圓成實、 Parinibbana 就是 圓成實、 圆成， 圓成實。 圆成是。Parinibbana 叫做它是圆满， 咁呢個圓成實嘅意思咧，就係圓滿嘅意思。 般若波罗蜜心的不增不减，就是你没有办法加在这个境界什么，你没有办法拿什么，就是本来圆满， 咁啊，好似呢個《般若波羅蜜多經》所講咧，呢、這個圓成實嘅境界就好似呢個不增不減咁樣，我哋冇辦法增加佢，冇辦法減少佢。 所以论述菩萨是说明，就是缘起的意思，就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无常，不依不多不来不去，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咁啊，龙树菩萨喺中观入边都有说明啦。缘起嘅意思咧，就系不生不灭、不长不短、不来不去。 这个境界你不能够舍，你不能够去， 咁呢个境界咧，我哋冇办法舍，我哋冇办法取。 所以它是 Parinibbana，它是 圆成实， 圆成实， 所以呢个境界称为圆成实， 它是圆满， 佢系圆满嘅。 所以，来了解空，要了解不空，来了解不空，要了解空，他们是互相出现的， 所以如果我哋要了解空咧，我哋要就要去了解呢个不空，因为空同不空咧都系相对一齐出，相对嚟到出现嘅。 如果你相信空，那就是大错误；如果你相信不空，也是大的错误。你了解空是关于不空，不空是关于空，那你慢慢就开始了解自己。 咁如果我哋相信呢个空呢，就系一个好大嘅错误嚟嘅。如果我哋相信呢个唔空呢，都系一个好大嘅错误嚟。我哋要去了解空同唔空呢，都系相对出现嘅。咁我哋就可以了解我哋自己。 不过，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所以我们继续造业，造业，造业就是依照这个边际，依照那些名称， 咁我不過我哋因為我哋唔了解自己啊，所以我哋一直咁樣去造業。咁我哋造業就依靠呢、這個片偈，依靠呢啲名稱。 不是依照事实，是依照我们所自己造作的分别。 我哋所依照嘅唔係事實，係我哋自己做咗出嚟嘅分別。 不过那些分别，事实上他们是假的。 嗰啲分別咧，事實上嗰啲分別都係假嘅。 如果你能够看得到，那你就能够了解，观自在的境界， 如果我哋可以睇得到嘅話咧，我哋就可以了解到呢個觀自在嘅境界。 在分别里面有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有分别， 向分別入邊之中有無分別，向無分別之中有分別。 你了解这个道理，那你越造作业，你很 很小心。 如果我哋了解呢個道理呢，我哋喺做作嘅過程當中就會非常之小心。 所以你渐渐就没有被你的自己的业，你没有束缚。不过先要了解你的束缚，就慢慢可以减少自己的束缚。 咁啊，如果我哋漸漸咁了解到呢，我哋就可以唔俾自己嘅業束縛住。咁我哋可以了解到呢個束縛嘅時候呢，我哋就可以漸漸咁減少呢啲束縛。 那今天我们讲的多一点，那到这里为止，下个星期我们就可以继续一点点，而且也了解色无量心的修行的好处， 咁啊，我哋今堂嘅課程就講到呢度為止啦。下個星期我哋再繼續。下個星期咧會講少少呢個四無量心嘅利益。 色无量心就是让我们了解怎么培养开放自己的手，就是开放自己的心，开放自己的心就是开放自己的境界，开放自己的境界，手跟心有互相的关系。 咁呢個四無量心呢嘅收集就要教導，就要通過呢個四無量心嘅收集，令到我哋了解到點樣去 所 開 以， 放我哋嘅手，開放我哋嘅心，開放我哋嘅境界。 论述菩萨是说明，就是波罗蜜的修行，就是菩萨的修行，是靠色无量心。 咁龙树菩萨有说明啦，呢个般若波罗蜜嘅修行呢，就系靠呢个四无量心嘅修行。 维摩居士也有这个道理。 咁维摩诘经都有咁样嘅道理。 很多。说明菩萨道的论点跟经典，就是有这个道理。 咁好多说明呢个菩萨道嘅论同埋经都有讲到呢个道理。 其实，那个净土法门也有跟这个道理很有关系。 咁其实净土法门同呢个四无量心都非常之有关系嘅。 我们对究竟法要有爱。要有慈悲，要有喜，要有舍。 我哋对呢个究竟法呢，要有受，要有爱，要有慈悲，要有喜舍。 那色无量心，依照般若波罗蜜的道理的所缘，最后就变成究竟法。 咁啊，四無量心嘅收集呢，根據呢個般若波羅蜜呢，最後嘅階段呢，就會變成佢嘅對象，就會變成呢個究竟法。 这样在我们的心能够住， 咁樣我哋嘅心呢，先可以住。 不是住在我们所造作的分别，不过住在事实里面，理跟实可以相应，好像华严经是说明。 咁啊，就唔系住喺我哋造作嘅分别入边，而系住喺呢个事实入边。最终我哋嘅理同埋事都可以合一，呢个系《花严经》所教导嘅道理。 阿弥陀 阿弥陀佛。要唱到你回答问题。禅定。 好像我们的朋友雪花很喜欢诵经，那我们诵哪个经？今天是自心经，好不好？今天诵巴利文自心经。还要加什么？我们没有多时间，还有问题对不对？下次我们可以合起来， 可能如果有时间，最后一点加一些，让那个时间长一点，好不好？OK。先拜佛。南无达斯巴格瓦多 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Karaniyam atta kusalena yantam santam padam abhisameche Sako ujuche sujuche subhacho chasse mudu anatimani Santu tu sacca baroce apakicuoce salaka buddhi Santindrioce nipakoce apagabo kulesu ananugido Nacakudang samacare kinci yena minupare upavadeyum Sukinova kemino hontu Sambe satta bhavantu sukitatta Yeke cipana bhutatti tasava tavarava anavasesa Dikava ye mahantava majma rasaka anakatula Diditava yeva adhita ye chadure vasanti avidure Bhutava sambhavesiva sabbe satta bhavantu sukitatta Naparo parang nikubete natimanyete katanchinam kanchi Vyarosana patikasanya nanyamanyasa dukhamicheya Mata yata niyang puttam ayusa eka puttam anurakhe Evang visabhute su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 Metanya sabbalokasmin manasam bhavaye aparimanam Udanga doacha tiryancha asambhadham veram asapatam Thittang charang nisinnova sayannova yavadasa vigatamito Etam satim aditeya brahmam etam viharam idamahu Ditincharabhagama silava dasanena sampanno Kamesu vinayagetam Nahi jatu gabhaseyam punaretiti Etena sache vajena hotute jaya mangalam Etena sache vajena nasantu sabu padava Etena sache vajena sambe roga upasamentute nakkatta yakabhutana papagaha nivarana Paritassa anubhavene hantu te sammupadave Yaddu nimittam avamangalam ca yocha amanapo sakunasasandoa Papagahuadu supinammakantam buddha anubhavene vinasamentu Yaddu nimittam avamangalam ca yocha amanapo sakunasasandoa Papagahuadu supinammakantam Dhammanubhavena vinasamentu Yaddu nimittam avamangalam ca yocha amanapo sakunasasaddo Papagahuadu supinammakantam Sanghanubhavena vinasamentu Eta vata cha ammehi sampad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ddhya Eta vata cha ammehi sampad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ddhya Eta vata chamehi samp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ddhya Aka satta chabumat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m anumoditva chirakantu loka sasanam Aka satta chabumat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iram rakantu desanam Akasatta chabumat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iram rakantu mamparang Devo vasatu kalena sasa sampati hotu cha Pito bhavatu loko cha raja Bhavatu Dhammiko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Sadhu Yeni Tse Kumta Puji Puji Yiche Puji Yiche Wotan Yi Chung Sen Wotan Yi Chung Sen Jie Kung Chen Fo Tao Jie Kung Chen Fo Tao Omitobo Omitobo OK, 现在问题 问答 问答 阿妹，装一装水呗，小宝。 养水。请开水。诸位出家人为何要学气功 ？OK。 昨天，你用那个猫、猪、老鼠的笔。你说出定义三昧的不动，不是这样，不过可以，不是说明三昧，是说明真念跟不真念，这个有一点不一样，如果没有真念，不会有三昧，这个也有道理，靠。真念跟不真念的分别，佛教也是用真定跟不真定的分别。真定有真念，不真定没有真念。很多人可以定心在所做的事情，不过，没有定心就完全乱。而且造作很多很多问题，那如果有真念，那就不会这样。 咁啊，呢条问题又问到啦，长老寻日又用呢个猫捉老鼠嘅比喻嚟到讲出呢个出，比喻出呢个定同埋三昧嘅不同。咁啊，長老釐清啦，呢個貓捉老鼠嘅比喻係主要係要講嘅係有正念同埋冇正念嘅情況。咁啊，好多時候我哋都有辦法定心喺一啲我哋所做嘅事情當中。如果冇定心嘅話咧，我哋所做嘅嘢咧就會好亂。但係無論如何，正念都喺啊修攝禅定嘅過程當中好重要啦。 所以真定跟不真定的观点是在真念而不真念。嗯， 同时间我哋都有正定同埋唔正定嘅分别啦。咁啊，当中嘅差异咧就系睇紧我哋有冇正念。 有正念，才会有正思，嗯，才会有正知，嗯。 咁有正念咧，我哋先有正思维，先有正知。 有正知，那可以如实分别。嗯， 有正知咧，我哋就可以如实分别。 可以如实分别，我就可以处理烦恼。 可以如实分别咧，我哋就有办法出离烦恼。 所以要学一点点那个佛教的术语哈。佛教是一种内科学，每个内科学有它的一些定义术语。 咁我哋都要要努力學習一下啲佛嘅名相啦，因為佛教佛法都係一個內科學啊，佢當中都有佢自己嘅一啲名相一啲俗語。 學佛法沒有那麼簡單，要耐心，慢慢學， 咁學佛法係冇咁簡單嘅，我哋要有耐心，要慢慢學。 這樣才能夠利益多多眾生， 咁樣我哋先有辦法去利益好多嘅眾生。 雖然定好一點，如果沒有學，那就很難講。 如果我哋唔去學習嘅話，就好難同人哋分享。 我們常說入定，那入定以三昧的解釋分別在哪？ 咁我哋經常講到入定啦，咁入定同埋三昧佢嘅分別在哪裡呢？ 定有很多種， 那定有很多種， 所以它是很意思很廣， 所以定的意思呢非常之廣泛。 來想什麼東西也需要定，如果你沒有定，那你的心不會繼續想。 我哋甚至乎我哋去谂咩嘢嘅时候咧，我哋都需要一个定。 不过这个还不是三昧。 但系呢个唔可以称为三昧。 三昧的意思，三昧就是翻译 samadhi。 咁三昧嘅翻译咧系来自呢个 samadhi。 samadhi 就是 samadhana 梵文。有的时候学语言也很有好处。 咁啊，沙瑪提係巴黎啦。咁沙瑪提嘅梵文叫做三瑪三阿塔那。 阿塔那就是放。 咁阿塔那嘅意思就係放。 三就是正確跟平等的意思。 咁三呢嘅意思就係正確同埋平等嘅。 如果你能夠放你的心在你的境界平等跟正確，那就變成三昧。 咁如果我哋有辦法正確同埋平等咁放我哋嘅心喺所緣嗰度咧，我哋就有辦法得到三昧。 這樣你跟你的境界能夠相應。 咁我哋先有辦法同我哋嘅境界相應。 所以心不會散亂。 所以我哋嘅心咧就唔會散亂。 所以你能夠用平等的心保護你所需要的境界，是有相的境界、無相的境界。 咁我哋就可以用一個平等嘅心咧嚟到保護我哋嘅境界，無論係有相嘅境界定冇相嘅境界。 平常你先磨練這個能力，在有相的境界，然後你可以用在在相有無相，在無相有相，這是觀自在。 咁我哋首先咧，平常就要訓練一種力量咧，保持喺個有相嘅境界。咁之後我哋先可以達到一個有相之中有無相，無相之中有無相的境界。 這是一種科學，內的科學，這個內的科學，不簡單。 咁啊，依啲都係屬於科學嘅一種啦。不過依啲係屬於內科學，係非常之唔簡單嘅。 所以要多多學，要多多思維，要多多修，就慢慢就開悟啦。 所以我哋如果去多多學習，多多思維，就可以慢慢咁開悟啦。 开悟啦，就是一个过程。 咁开悟咧，只不过系一个过程。 先开悟啦，咻咻咻咻。 啊，我哋可以先学习少少少少咁开悟。 咻咻咻咻，再加咻咻咻咻。 咁少少少少，再加少少少少，就好多少少少少。 就很多咻咻咻咻就成佛。 好多少少少少就成佛啦。 需要耐心哈。 需要耐心。 有耐心，什么都可以。 有耐心咧，乜嘢都系达成嘅。 达摩来中国就是来教这个人。 咁达摩嚟到中国就教导我哋个忍耐。 中国人很受影响。 咁中国人咧好受到呢个达摩嘅影响啦。 所以达摩变成那么有名。 所以达摩变得非常之有名。 达摩就是大成就者。 达摩祖师是一个大成就者。 我们不是大成就者，我们要跟达摩学。 因为我们不是大成就者，所以我们要跟达摩学习。 咻咻咻咻， 小小小小，慢慢咁学习。 再加咻咻咻咻，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咁样去累积。 不过达摩就是靠那个大乘起信论所说明的道理。 咁达摩嘅成就咧，就系依靠呢个大乘起信论所讲嘅道理。 他的教就是，跟大乘起信论相应。 佢所教导嘅方法咧，系同呢个大乘起信论相应嘅。 请问，单坐禅专注一呼一吸时？感觉有轻微的气在身体运行，周围双手掌心对轻放射，感觉有气流在胸腔中如包住。这是做常会产生的自然现象吗？其实很好哦，这种境界。 咁我读读这个问题啊。 Okay. 好，呢、这个问题系问咧，请问长老，当喺禅修初禅嘅时候咧，专注响呼吸嘅时候，会感觉到一啲轻微嘅气流响身体嗰度运行，咁左右嘅双手轻轻咁轻放嘅时候咧，感觉到有啲气流。向呢个双掌之中，好似抱住一个球咁。咁请问呢啲系咪初禅之中会有嘅自然形象？ 在这个情况下，要记得我所说的一切的道理。 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要谨记啊长老曾经讲过嘅瑜伽嘅道理。 心跟气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哋嘅心同我哋嘅气咧，有个好密切嘅关系嘅。 气是好像马，那个心就是好像骑马子。 咁呢个气咧就好似一个马，咁呢个心咧就好似一个骑马嘅人。 你注意哪里，那就，心就包到那边。所以我有说明那个多的道理。左意就是我们的心的多。 咁我哋注意边度咧？我哋嘅气，我哋嘅心就去到边度。咁我哋嘅心咧就好似一个船舵一样。 心包到哪里？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好像我们的心的镜子，所以那边就那个，在那个接触点，就那个气就变成特别明显。 咁如果我哋嘅心咧跑向边度咧？咁嗰个响嗰个接触点嗰度咧，我哋气嘅。感觉就非常之明显。 如果你是用那个维系的方法，那因为在没有出的入系出系的过程，自然你的浊意散在全身体里面。 咁如果我哋用一个微细嘅方法咧，我哋嘅浊意要散向我哋全身之中。 我有说明。像中医的道理，那个血是气的所依，所以到处有血，因为每个 细胞需要营养。 咁啊，好似中医咁咧，有讲到咧，呢个血咧就系气嘅所依，我哋到处都有血，因为佢要为气细胞提供营养。 没有这个营养，那它就不存在。 如果冇呢个营养咧，呢个血就唔存在。 那现在你注意这个中间的呼吸，那就自然你的注意就散在全身体里面。 而家我哋如果注意个中间嘅呼吸嘅话咧，咁我哋嘅注意力就会散上全个身体。 如果你注意像南传佛教，你注意一个特别的地方，那个你的注意力就在那边。嗯、 如果好似南传佛教咁样咧，我哋注意喺一个特定嘅地方咧，咁我哋嘅注意力就会保持喺嗰个地方。 不过其实入定的时候，如清净道论是说明，你可以感到三种身，就是。心的身，然后身体的身，跟心的身，心也是身，因为它有很多心法，在一个地方。如果你注意全身体，那变成全身体；如果你做一个地方，那就变成一个地方。 咁啊，如果我哋入定啊，根据呢个清净道论咧，我哋会感受到三个身啊，分别系细身、身体嘅身同埋心身。 他们有互相的关系。 佢哋彼此之间有互相嘅关系。 那现在你想学什么方法，都是靠你的目标。 咁而家我哋要选择学咩方法咧，就要依靠我哋嘅目标。 如果你的相变成很稳定。保护你的相在一个地方比较容易，保护你的相在全身的。如果没有特别联系，那可能有难一点，不过其实不是很难。 如果我哋想要一个相稳定啊，停留喺一个地方系比较容易嘅。如果我哋嘅注意力系全身嘅话咧，呢个相系比较难稳定嘅，不过都唔系。做不到的， 那因为你有定，所以你所思维的思法它就变成维系。 因为我们有定，所以我们思维的释法它就变得非常微细， 所以你的身体变成好像水晶这种感觉。如果你特别注意那边出现那个长相，就出现那边。 咁啊，因为我哋身体变得微细咧，我哋身体就好似个水晶一样啦。咁如果我哋特别注意咩地方咧，咁我哋嘅禅相就会出现喺嗰个地方。 这个长相不管是大还是小，如果它稳定，那它就是从心来的。从什么心？那就是从这个有分心还是？你怎么教他无所谓。 咁啊，呢个禅相咧，唔理系大定系细嘅咧，佢都系从心嚟嘅。从咩心咧？就系有分心。 反正就是有相续的心，这个有相续的心还是无常。 咁啊，无论你命名咩，为佢命名咩名咧，咩名咧，总之佢系从呢个相续嘅心嚟嘅。咁相续生嘅心都系无常嘅。 佛陀时代，很多人他们相信这个。禅定的境界特别无世界禅定就是解脱，不过佛有发现不是解脱，因为这个还是在相续里面。 咁啊，佛陀时代嘅人咧，相信呢个禅定嘅境界，特别喺个无色界嘅禅定嘅境界咧，就系解脱啊。但系佛陀睇到咧，呢个禅定依然喺个相续心入边嘅。 不过这是很微细的相续。 不过呢个系一个好微细嘅相续。 如果是在定里面， 如果系喺定入边嘅话咧， 这是定的好处。 呢个系一个定嘅好处。 那现在，如果你有定，那你能够思维东洋的 紧接在你的新的所以里面、 如果我们有定呢，我们就可以思维同样的境界在心的所以里面。 平常心看不到心、 平常我们的心呢是看不到我们的心的。 如果你有定，那你可以看到心，不过这个是无间过去的心。 如果我们有定，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心，不过这个心是无间过去的心。 在如果你能够看到在你的右分心那个无间过去的心，那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心里面无中心法的别名心，就是无中常真。 如果我们可以在有分心里面见到过去无间的心，有五个心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的五个禅知。 那你就知道你是在第一层定。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通过这个五禅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初禅里面。 然后你多多练习，那就可以学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已经不是很难。难就是如这个第一层定、调它稳定。 如果我们多多练习，我们就可以逐渐这样去入到这个二三四禅了。这些二三四禅都不是困难的，最困难就是在初禅之中要令它保持稳定。 如果你要学菩萨道，那这个无间过去的心很重要，为内观、在那个心里面也可以分别其他的心法、看他们都在无常的过程。 如果我们要、学习这个菩萨道，这个看到这个无间过去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通过这个无间过去的心来到学习这个内观，去看到这个无常。 他们是在无常的过程，因为你有抓这个境界、 它是一个无常的过程，因为我们捉取的境界。 那菩萨道是特别强调什么都不要抓、 菩萨道又特别强调我们什么都不要捉取， 所以如果有这种经验，那就你也可以练习什么都不抓，在这种清净的境界、 如果有一些境界呢，我们都可以学习不去捉取一些清净的境界， 那这个叫魔照、 这个就叫做默照。 这个魔照也是很不错的方法。 咁呢个默照嘅方法咧，都系一个好唔错嘅方法嚟嘅。 以前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学，现在也有法师一些这样讲。 咁以前嘅中国人就系咁样去学习嘅，咁而家现代嘅中都有人咁修持紧呢个方法。 OK。那第四。一个问题，对初学者而言，什么是静安 ？OK， 对初学者来讲呢，咩系静安？ 如以能专注呼吸，没有杂念，要经过什么阶段才可能有静安？ 如果我们已经能够专注呼吸，没有杂念，要经过什么阶段才可以可能有轻安的感觉呢？ 那一切实地论 跟一切实地论有关系的那些、论是说明那个知的过程靠九种心住。 瑜伽师地论同埋同瑜伽师地论有关系嘅啲论文咧，都有讲到我哋嘅只依靠嘅咧，就系九种心住。 六种那个九种心住，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星期一早上就可以将简单的说明。 九种心住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长老会星期一再尝试跟大家介绍。 反正、先要多多练习正念、 总之我们先要多多练习这个正念、 有正念才会有正知、 有正念我们先有正知， 有正知那再、 他有相续呢，那就可以有静安。 正智能够相续呢，我们才能够有兴安。 因为心就是有光明， 因为心是有光明的， 心有光明，所以身体也就也会有静安。 因为心光明呢，所以身体都有会有兴安， 结果你的修行的过程会很明显，你不会丢掉它。 最终我们身体的这个境界非常明显，我们不会丢失它的。 在明显的修行的过程，你的知跟观可以合起来靠那个唯识的道理。 在明显的境界所缘之中，我们的知跟观可以合埋一起。 就是知的所缘，就是分别，就是无分别印象；观的所缘是有分别印象，印象就是从心来的。 咁啊，止嘅所缘系无分别影像咧，咁啊，观嘅所缘就系有分别影像，呢啲都系从心嗰度嚟嘅。 那把握印象，你就可以开悟。 咁把握呢啲印象就可以开悟。 那把握印象就是超越印象。 咁把握呢啲印象就系超越呢啲印象。 就你可以了解尽所有的境界跟如所有的境界，他们出现在一起。 咁我哋可以了解呢啲经验，呢啲所有入嘅经验，令到佢哋可以起埋一齐。 那这样才算真的开悟，从唯识的角度来看。 咁呢啲先至可以称得为开悟，从唯识嘅角度嚟讲。 OK。 好。 还有一个还是两个？我还是今天够。 四不吉祥。 第四。 四不吉祥。 是不吉祥，无吉祥，不吉祥。 可以， 我可以。OK， 你还有时间吗？ 可以。 世间法是有为法，必定是无常的，而有怀灭之日。唯有无为法才是不生不灭的。请问长老，无为法是不受因果影响？来了解无为法，你先要了解有为法，不了解有为法，你不能够了解无为法。 咁啊，呢个问题系问世间法系有为法啦，必定会无常坏灭嘅一日。咁唯有无为法先系不生不灭嘅。佢请问长老，无为法系咪唔受因果影响，永远存在嘅？咁啊，长老回答啦，我哋要了解无为法之前咧，必先要了解个有为法。如果唔了解有为法，我哋会唔清楚无为法。 有漏，有为法，有污漏，有为法， 有漏嘅无为法，有无漏嘅无为法。 无漏有为法就是道， 咁无漏嘅无为法咧就系道。 道是灭的因，如果没有道，那不会有灭。 咁道系灭嘅因啦，如果冇道，我哋就唔会达到灭。 灭就是涅槃， 咁灭就系涅槃啦。 不过灭不是世间的灭， 不过呢个灭唔系世间嘅灭。 虽然跟世间的灭还是有关系， 虽然同一个世间的灭有关系， 是无明灭， 系 那个不容易了解， 系无明灭， 呢 个唔容易理解嘅。 所以一定要先修道，才能够知道，无为法。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修道，我们才可以真正了解到这个无为法。 不过来了解无为法有裨益， 不过如果我们要了解个无为法呢，都有可以通过譬喻， 宇宙即时论等等，虚空也是无为法。 咁依住呢個驅捨論咧，呢個虛空都係無為法。 涅槃也是無為法。 涅槃都係無為法。 不過虛空是不是什麼都沒有？ 不過虛空咧唔係乜都冇。 什麼都沒有，就是不可以抓。 乜都冇咧，就係唔可以捉取。 涅槃不是什麼都沒有，不過也不可以抓。 涅槃唔係乜都冇，但係佢都唔係一樣唔可以捉取。 所以，真的命也不可以抓，這是我們的心的秘密。 所以真嘅命咧，都係唔可以捉取嘅。呢個係我哋心嘅秘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第十不。不吉祥， 不吉祥，不蒙卡拉。 前面法师我有一段时间跟他一起，因为不吉祥，他每次旅行就是10月10号， 咁啊，长老曾经同圣严法师一起参学过啦。咁因为四五吉祥啊，圣严法师经常去旅行都会拣4月4号嘅日子。 不要太相信迷信哈。 佢要打，佢要为咗，因为要打破呢个迷信。 来，不相信迷信，圣严法师有写一本书，就是真心佛教还是什么？ 真心的佛教。 真心的佛教。 因为要打破呢啲迷信咧，所以圣严法师有写过一本著作，叫做《正信的佛教》。 那个西藏人、华人也很有倾向抓迷信。 咁啊，西藏同埋华人咧，就有一个倾向就系捉取啲迷信。 不过佛教不是迷信， 不过佛教不是迷信， 佛教是科学， 佛教是一种科学 啊。我们一定学佛法要这样提醒大家， 那我们学习佛法要这样的提醒。 OK， 那反正法是随缘，那我们也随缘。第五，无念品不是放空。无念的转观是如何呢？ 咁呢条问题问到啦，无念唔系放空，咁无念嘅状态系点样嘅咧？ 你自己试试看。 咁个长老叫大家自己翻去试一下。 OK 啦，今天结束啦。 OK， 今日就结束啦。